英国朝鲜友好协会斯塔福德郡支部和白俄罗斯共产主义劳动者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金日成兼政日白俄罗斯全国和朝鲜人民友好协会常设常务委员会主席须科利尼科夫近日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谴责美国和南朝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